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5集。你要计较是吧？可以。全班在这个时候寂静了一瞬，几个参加演讲的女生愣愣开口：“ 林思然，你会不会弄错了？” 无言也是他们写演讲稿查资料中的一员，怎么会不知道在那种场合丢稿子的重要性？ 林思然，你别乱说。 无言瞳孔缩了一下，可想到秦宇跟他说的话，他又放松下来。 是不是有人跟你挑拨离间了什么？说不定他就是自己提前备好，然后故意撕掉了稿子博取关注。要不以他那智商，能记住这么长的演讲稿？ 谁都知道他说的是秦冉。徐瑶光的话乔生不敢不听，无言很确定这两人一干预，视频是绝对不会被放出来的。这样一想，无言更加有底气了。无言说的这句话也有道理，在所有人眼中，秦冉不是个爱学习的人，能记得这演讲稿确实让人费解。无言一脸的问心无愧，还十分指责林思然跟秦冉，看起来大气凛然，像是无辜被冤枉的。 林思然，这件事可能是个误会。 有人开始出来当和事佬， 大家都不要动气。什么误会？ 无言还记得昨天秦冉一副爱理不理自己的样子，自己被围观的屈辱感。他张了张嘴，有些盛气凌人的笑道。 林思然，是秦冉跟你说的吧？ 全班人这时候才下意识地看向秦冉，秦冉手里还拿着刚刚的那本习题册，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书的封面，脸上还带着漫不经心的笑，脊背靠着墙，下巴微微地抬着。他这人喜怒一向明显，可现在班里其他人都看不出他的表情，面面相觑的对这件事情开始有些摇摆不定。 烦不烦啊？ 也就是这时候，将头埋在桌子上的乔生站起来，满脸戾气，踢了凳子一脚。 都给我去位子上坐好，别吵我睡觉。 乔生虽然是富二代，但他平时玩得开，没有什么架子。此时他站起来，低着嗓子一开口，全班都静了下来，不太敢说话了。无言心里却憋屈得要命，乔生既然答应了不放视频，就肯定不会放出来，此时站起来不过是为了维护秦冉而已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求秦冉的时候，秦冉可以丝毫不讲情理，这时候他却要不计较？说不上是嫉妒还是其他的心理，无言心里一股火上来了。 林思然，秦冉，这件事你们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。 无言。 乔生警告地看他一眼，这人要还是不识趣，就算有徐瑶光打算息事宁人了。无言咬了咬唇，挺不甘心的，却不敢再说什么。两人这一来一往，看在班里其他人眼里，有点像是乔生刻意维护秦冉的意思。只有夏飞跟林思然没有说话，林思然看着无言，似乎是想要看到他能做到哪一步。 算了，无言，别计较了。 无言的同桌跟无言关系好，伸手拉无言，无言一脸委屈，像是真的。林思然忽然笑了， 哼，无言，如果我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看你这么委屈的样子，我会觉得你可能真的是被冤枉了。 无言已经走到了自己的位子，听林思然这么一说，又像是被戳破的气球炸了。 林思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行啊，我本来没想跟你们计较，可你就因为秦冉的一句话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我。我 其他人看出来乔生已经很生气了。无言的同桌立马去拉无言，小声开口： 这件事有可能是误会，跟你还有秦冉都没有关系， 你就别说了。 无言气的眼睛通红，恨不得杀死秦冉的样子，让人觉得他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几个跟无言还算玩得开的学生都去安慰无言，好像这件事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。林思然看着秦冉坐在位子上不言不语的，就觉得难受。之前早自习下课，林思然就去问夏飞一道数学题，数学老师上课讲过，林思然听得差不多懂了。课上秦冉圈了几道题说不懂，让林思然跟他讲一遍。林思然自己也一知半解的，虽然他知道秦冉是个学渣，但也没有要敷衍他的意思，就找夏飞讨论这个题目，想从题干到公式到答案，把这个问题真正的吃透。两人讨论完题目，林思然拿着笔顺思路，夏飞任他思考，自己拿起放在一边的手机继续刷着。林思然顺完思路要走的时候，就发现夏飞表情不太对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他的手机，就看到一段监控视频。走廊上，一个女生侧对着镜头撕纸张的画面不是很清晰，但绝对能够看清楚那人是无言。林思然是亲身经历过演讲稿被丢过程中的那种紧张感的，那种情况下稿子是在秦冉面前被丢的，如果不是秦冉记忆好，他们九班丢脸丢到市领导跟电视台去了，意味着他们这么多天的努力白费了，而这一切的源头还会被归加到秦冉身上。所以这是九班人知道演讲稿被丢之后的集体行动，怒斥偷稿子的人，同仇敌忾。在知道这一切竟然是无言做的，可想而知林思然的失望和气愤的程度。最让林思然想不到的是，他说出这件事之后，无言还觉得委屈。这时无言的同桌看向林思然， 林思然你也少说两句。 因为无言的表现，班级中的这些人可能都觉得林思然有些无理取闹。 你要计较是吧？可以啊。 林思然拿过夏飞手中的手机，连笑都不想笑了，也不解释，只是点开全屏扔到无言手中，轻声地开口说道， 你们看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